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苍乏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。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，又和你在电波当中相遇了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，叫做 Love is Everything。 首次和梁静茹合作的陶喆为其量身定做，打造出了一个属于梁静茹的全新摇滚世界。对于这次的首度合作呢，梁静茹说这是一个让自己音乐知识更充实的经验。陶喆呢是个在制作方面十分严肃的人，表达上也是一针见血，是一个能将情绪清楚阐述的制作人。我们一起来听到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 Love is Everything。 我还没有准备好，突然之间无法解释的奇妙的感觉，阴的天，云好远，有些事都发生在我心里，再也不能假装看不见。是什么在蔓延，从眼里到指尖太明显。如果把手给你亲吻，爱情会让你带我到哪里去。 Let's go. 写下在梦中春天的霓虹。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喜欢牵我左手，我很惦记他。邂逅，这是什么理由？应该为你笑，为你哭，为你什么都够。我们出发风霜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何时怦然心动，或是什么？如果梦已在消亡，北极海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被写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。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喜欢牵我左手，我很期待邂逅。不问候，又是什么理由？也许怦然心动，或是什么？如果梦已在相逢，北极海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我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。我们选择放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为什么怦然心动，或是折磨？如果梦已在相逢，北极海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，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唯一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安全带是生命带，使用安全带可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%以上。交警提示：

身体的健康对于现代人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，想健身又抽不出时间，每天上下班的时间过长。伦敦的一家健身机构呢，想出了一个点子，他们准备建造巴士健身车，把动感单车、跑步机搬到了公交车上，让上班族们可以一边运动一边朝向办公室移动。这辆巴士设计了45分钟的路程，乘客可以随时下车，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，叫做《面朝大海》。 我在寂寞里前行，只为寻求一种温暖，穿过漫长的黑夜，只为天明的阳光。我把目光转向你，告诉我幸福的意义，于是我忍住泪水，抬起头默默看着天，面朝大海，风吹花开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哪里才会发现爱？面朝大海，倾听花开，走到时光的尽头，哪里才有我们要的爱。我在寂寞里前行，只为寻求一种温暖，穿过漫长的黑夜，只为天明的阳光。我把目光转向你，你慢慢告诉我幸福的意义，于是我忍住泪水，抬起头默默看着天，面朝大海，风吹花开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才会发现爱。面朝大海，倾听花开，走到时光的尽头，哪里才有我们要的爱。 已经看见山雪月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。

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，这是那一个人留下的足迹，可一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，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 笑，我要知道。 怎能瞬间将我换掉，连世故都让我找不到，还像一只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。如果爱情不能到老，你也应该给我一秒，一秒去忘掉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助选单主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听说喜欢就要放肆，但爱是克制。要我说，你依赖富达苏宁根本克制不了。内存10元抵200，买1000减150，这优惠不放肆购还等什么？详情店内咨询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因为一粒三三，我爱的人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抱怨生活，觉得命运如此不公，自己拼了命的努力，吃尽了苦头，却还是不能变得更好。但你真的还年轻啊，你现在所经历的苦难都只是人生路上的一点考验罢了。我们都要知道，咽得下多少痛苦的经历才扛得起多重的梦想。希望各位都能够梦想成真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刘若英，叫做 Love 是个随手扔的玩具，从不整理，你给我钱的游戏。Love 是他随口聊的话题，说了就忘不留痕迹，你情我愿的规矩。Love 不该只是一种收集，像是选择一件新衣，造型讲究特别华丽，只为一场流行洗礼，穿了就留不讲道理，说太忙没时间记。Love 是我随口哼的旋律，天心唱着快乐情绪，就算天空下起雨。 Love 是我随手种的花季，处处浇水呵护仔细，期待有天想起思忆。 Love 如果也是一种收集，像是爱上一件新衣，要是简单不愁华丽，可以当作压箱宝礼，总是叫人屏息惊奇，越久越深刻的记忆。 越久越深刻的记忆。

有人做那主角的贵人。 欢来北京，你可别喝太多酒，不管你爱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欢来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告给你男儿，是北方的良夫， 做北方的良夫，会在寒风起，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便衣，呼唤城门开，眼中 I'm not afraid.

心不甘愿意虚伪，谁也不爱谁，早已抹光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话没有泪，早已抹光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话没有话泪， 接下来呢，夏天要和大家做一个小的倡议，叫做开车别看手机。交警叔叔提醒我们，第一，低头三秒相当于盲开了大概50米，第二呢，从眼睛里看到异常的路况反映到大脑，再从大脑指挥刹车到完成刹车大概需要 0.7 秒的时间，时速60公里的车也已经前行了很多了。第三呢，是开车看手机引发事故的概率是普通驾驶的23倍，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安全，开车不要看手机好吗？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周慧，叫做《我看见的世界》。 也许我曾经坠落，也许我受过折磨，有些什么已经错过，告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，一切难把握，可我们不能脆弱，总有什么可以挥霍，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，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，相信人人都寂寞，你说过为爱而活，也说过未来要天空海阔，就算世界残破，春风吹过，原来忘了越来越飘过，我可以就算岁月折磨，思念越过，忽然想起多久没想过美好生活，在梦也有个被窝，在泪也等到周末，有些什么已经错过，到底想得太少还是太多，是工作，可我们不能奔波，还有什么可以寄托，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，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，不相信人人都寂寞，你说的未来世界残破，春风吹过，时候到了，谁也没熬过，我可以为爱。